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有很多歌曲令人难忘，它们影响了一代代人。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优秀歌曲中有很多都是无心插柳之作，甚至当年的演唱者们都没有想到这些歌曲日后的火爆程度。伴随着时代变迁的歌唱家，一位与花为伴的艺术家，他演唱的《牡丹之歌》等歌曲扬名全国，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但也许您不曾想到，当年如果不是蒋大为和另一首电影歌曲失之交臂，也就不会有《牡丹之歌》了。 1978年的时候，电影《甜蜜的事业》第一个唱的是我唱，就那个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甜蜜的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其实这首歌是给我写的，但是我录了以后呢，我是78年的年末跟着东方歌舞团王坤老师到东南亚演出，走了3个月，回来的时候呢，到了79年的2月底3月初了。但这部电影呢是3月8号要公演，是38献礼片。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了，说找我录音，我说那我回不去，就别人来唱了。结果一唱，这歌影响还挺好。刘英老师跟我说：“哎呀，说大卫挺遗憾的，可惜了。你看这首歌给你写的，你唱不了了，别人唱了。”我说这样吧，后边我再补你一首歌，还有部电影《红牡丹》啊。结果我一听这首歌更好，这首歌更艺术性更强，电影还没演，大家会唱了。中国唱片公司啊，先把这首歌出唱片了，那是那个薄膜的塑料唱片，5毛钱一张，那个这一卖就是50万张，所以这个电影演的时候反响就比较大。 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牡丹，东乡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啊牡丹，啊牡丹，你把美丽你带给人间，你把 都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说到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他1994年演唱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 军，杨洪基在回想起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情景时，还连连表示自己当时并非是歌曲的第一候选演唱者。 当时录的时候是还在选拔，还不是说固定去找我，当时郭建芬老师找了我，跟我说是让我去录这个主题歌，我当时很高兴。到那去以后发现有很多的歌唱家都坐在那儿等着录呢，所以我才知道是还在选拔。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歌片，给我错了，把后边一个候选演员的名单也给了我了，结果一看20多位全是时候在舞台上最活跃的最红的，包括流行歌，包括民歌、美声都有，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好像没多少戏，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流行的和民歌，好像更受观众的欢迎。像我们美声，尤其是在这个《三国演义》这样一个古典的一个名著里头，担任主题歌的演唱合不合适，我当时我心里没把握，所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底。当时年龄比较大，那个时候我已经53岁了。另外呢，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收藏一些古董，喜欢历史，背了不少的那古诗词，包括曹操的。这样的话，就对那段的历史比较熟悉。所以在录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向郭建芬、向那个导演王扶林，我就提出来，我说我是不是加一点戏曲的一些风格？他们说你随便。我就加了一些昆曲，没想到回去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请你再录一遍，经过选拔感觉你从风格上演唱上比较适合这个电视剧，现在还剩最后一个演员跟你竞争，你能不能再录一遍？哎，我一听着挺有戏的，我就去了，又唱了一遍。这次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跟我说就定了，就是我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尽多少事都付笑， 一首好歌需要好的创作者、优秀的演唱者，还要有好的时机。歌曲《一个美丽的传说》演唱者柳时明，当年是歌剧演员。随着电视剧《木鱼石的传说》1985年的热播，他演唱的主题歌《一个美丽的传说》亦是传遍大街小巷。当年他出差回来后，甚至发现胡同里的师傅也会哼上两句。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录这首歌是不太经意，85年的时候在北影大棚里录的，跟那个海军一个民乐队，就是大家伙同期录，都比较仔细，录了两遍就过去了，也没怎么样。然后我就出去演出去了。等到我过几个月从外地回来之后，满大街都唱上了。我第一个听到我们那边的一个修鞋的一个师傅在那里一边修鞋一边唱这首歌，完了我走过去说你哪学的这首歌？哎，电视里放的，他已经会唱了。所以你就说多么的上口。说真心话，这首歌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从我艺术的生涯当中让我上了一层台阶。 一智慧，也 嗨嗨呀嗨嗨。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泉水叮咚响是广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听众听到的主要是余淑珍的演唱版本，但是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来自海军的卞小珍。回想起20多年前到部队演出时的情景，卞小珍还历历在目。 这首歌曲就是从歌词来讲，它是一种爱情歌曲，它和现在这种爱情歌曲它不一样，一个爱字也没有，因为他们传递的是一种最深情的这种爱。但是我唱这个呢，我因为就是部队的文武团员嘛，经常下部队，尤其我们到西沙去演出去，那些战士们思念家乡都难过的哭的，我们回家以后他们都哭。我就是这首歌曲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最后一句，听到流水声，这就是我祝你紧握手中枪，喝了人们都热爱生活了，改革还刚开始，人们的思想都解放了，对生活的一种追求，就当时在晚报上面就对这个歌词进行了辩论，说不要要这个紧握手中枪了，咱们是不是热爱生活一点，后来改成了一个在你身边轻声歌唱，听到泉水流到你的身边，你就知道这是我在唱歌了，你听的是我的歌声，非常非常有诗意，非常温馨。 回想起这些令人难忘的歌曲，原来幕后的故事也一样精彩。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如今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这首歌自1988年问世以来，多次在国内获奖，1998年还获得了法国首届华人影视歌曲雄狮奖。但据演唱者蒋大为自己说，这也是一首捡来的歌曲。 本来这首歌不是我唱的，是个女生唱的，后来呢播了十几集我听了，后来我从杨洁导演的知道 就是很多领导有意见，觉得这首歌《西游记》应该是男生唱，不应该女生唱。结果有一天我是录吉林台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林海雪原》，我录了以后呢，《西游记》剧组都在那坐着，出来以后他那音乐编叫王文华，他说大卫，他说你声音挺好，他说能不能给我们录一录？我说可以啊。结果我就拿着歌本回来，我没听过这首歌，我让孩子就给我讲说《西游记》他们看过怎么回事，这歌是怎么唱的，怎么个风格。然后我就根据大家的意见，然后我根据我对歌曲的理解，我就加了很多的情绪和艺术上夸张的这。你比如说，一番番春秋冬夏，这一番番这滑音，一唱唱，包括这两句法在唱法上，我是用半唱半呐喊的感觉。结果杨杰导演一听了这个歌以后，眼泪下来了，说好歌。结果这个歌一个礼拜以后就播出了。后来现在这首歌它已经脱离了电视剧原来那个氛围，已经升华成一种艺术歌曲了，大家喜欢好像都在唱自己，唱人生，唱走过的路。而且这首歌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信念，改革开放的思想。小平都是说我摸着石头过河，歌里唱的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所以它除了是西游记的主题歌，更主要它是中华民族一种精神的一个缩影。 Come on.